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21回，整个谢府乱作一团，谢之林慌得搂紧了谢之真，连声催小厮们去寻郎中，近身服侍的丫鬟们吓得跪地直哭。谢夫人强压住悲痛的心绪，用力掐他人中，往舌头底下塞了一片人参。直过了一刻钟时辰，谢之真方才悠悠醒转。他看着众人不满忧色的表情，挣扎着坐起，一双美目中蓄满泪水，却强撑着没有落下。要来丧报翻来覆去又看了好几遍，脸上流露出几分倔强，轻声道： 阿唐不会死的，这消息定是假的。 他想起前几日做的那个不祥的噩梦，心下一片冰冷，也不知道是在安慰亲人还是在安慰自己。 他那么聪明，功夫又好，绝对不可能出事的。况且他临走的时候答应过我，他答应过我的。 谢夫人见他有些魔怔的征兆，不敢刺激他，只得顺着话头安抚道： 真娘说的有理，或许是这中间出了什么纰漏啊。真娘你先别慌，我使人出去探探消息，此事说不定还有转机。 谢之真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见青梅和红杏捂着嘴满脸是泪，谢夫人也不停地用帕子擦拭眼角，迷茫地问： 你们哭什么啊？我不是说了阿唐不会死的吗？ 谢之灵连忙上前扶住他的手臂，用力点头： 姐姐说的对，谢明哥哥足智多谋，运兵如神，怎么可能那般轻易中了蛮夷的奸计？咱们再使人打听打听，只要还没见着他的尸体，便不能贸贸然下定论。 他扭头对丫鬟们使了个眼色，令他们收了泪水，扶谢之真回房休息，生怕姐姐做傻事，自己依然守在旁边寸步不离。谢之真愣愣地坐在床前，脑海里浮现出弟弟自幼时到长大成人的点点滴滴。先夫人过世时，他年纪尚小，不明白死亡的含义，懵懵懂懂地抱着他的腿大哭，鼻涕尽数糊在孝衣上。那天夜里，他抱着弟弟胖墩墩的小身子，在中庭来来回回走了几十趟，累得胳膊酸痛难忍，方才哄他入睡。他从娘胎里就带了点病症，三不五时发热，谢涛却并不上心，董姨娘面慈辛苦，所有重担都压在他一人身上。那时候他咬着牙衣不解带地照顾他，等夜里弟弟睡熟后，还要挑亮油灯做些绣活，使丫鬟偷偷拿出府去换钱，买一些酸甜开胃的点心回来。弟弟粘人的厉害，烧得眼皮浮肿，但凡睁眼看不到他便要哭闹。谢之真那时候才多大，有时也觉心力交瘁，可是当他的小手牵上他的衣袖时，他又立刻心软，亲自绞了帕子为他散热降温。等弟弟长大了些，身子也调养得结实了许多，正要松口气，新的麻烦又找了上来。他活脱脱一个泼猴转世，顽劣无赖，不服管教，今日在先生的茶水里下药，明日往丫鬟的衣柜里藏老鼠，折腾得整个谢府鸡飞狗跳，好不热闹。在董姨娘的撺掇下，谢涛对他从来没有什么好颜色，动辄打骂，可打得越狠便越激起他通身的反骨，父子日渐离心，令他忧虑难安。再后来，弟弟忽然有一天转了性，依旧活泼跳脱，行动间却极为顾念他的感受，用计打发了董姨娘，尽心尽力地为他挑选良配，护他敬他，越来越懂事。 自己万分欣慰，期盼着姐弟俩的日子越过越好，期盼着他从此能够走上正途，拥有中规中矩的完满人生，长命百岁，子孙满堂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说他心悦于他，自己大惊失色，对他避如蛇蝎。弟弟黯然神伤，却果断地弃了太子，投入宁王麾下，只为给他提供强有力的庇护，不使他落入季温瑜之手。这四年多来，他夙夜难安，罕有安眠。他抗拒弟弟虽远隔千里仍无微不至的关心，心里却也清楚地知道，他们二人早就如同双生的藤蔓，根须也融为一体，想要思路清楚，轻则伤筋动骨，重则共赴黄泉。不知何时起，弟弟精心罗织了一张大网，以他为唯一的猎物，不着痕迹地一点点收束。他敏感地察觉到危险，竭力寻找温和一些的法子，希冀着能令他早日死心。两个人不动声色地较量了许久。可他一天天的长大，如今位极人臣，炙手可热，却强势地拒绝了敏仪郡主的婚事，其中透露出的情意令他心惊。再次回到长安，他本以为自己已然走投无路，可弟弟却突然传来噩耗。他无法接受，无法相信那样一个鬼灵精怪又行事老辣的少年，那样死缠烂打又痴心不改，会这么仓促地丧命于陷阱之中。无论众人怎么劝，谢之真不吃不喝也不睡，就这么生生地熬着，等一个或许永远都不会到来的好消息。两日之后，林轩扶棺而归，于谢府门前长跪不起。谢之真不顾妹妹的劝阻，步履踉跄地冲了出去，瞧见林轩一身玄衣，面色沉痛，露出不解之色。 阿轩，你跪着做什么？阿大没有死，对不对？ 林轩连日里奔波劳顿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由于伤心过度，眉眼间泛出几分木气。他俯身下拜，额头重重磕在冰冷的石阶上，声音嘶哑： 姐姐，阿堂他被蛮夷埋下的火药炸得粉身碎骨，我当时正好去辽东探他，亲自撞裂了尸体。我们在沙漠里接连翻找了两天，只挖出了几块附着他铠甲的血手，还有这个。 他摊开手掌，掌心里躺着小半只沾满污血的香囊，依稀还能辨出布料是稳重的沉香色，角落里绣着几根书竹，竹节自中间断裂，再不见往日风骨，却是谢之真亲手所绣。 姐姐，是我没看好他，我对不住你。 林轩攥紧了拳头，因着无从表达内心的歉疚，又朝他磕了两个头。谢之真呆愣愣地看着他悲痛的模样，又将视线转到黑沉沉的棺材上，缓缓摇头： 不，不会的，你们都在骗我，阿唐不可能抛下我一个人的。 他失了一贯的镇定从容，恍恍惚惚地走到棺木旁边，对两侧的将士道： 打开。 林轩怕他受不住，慌忙从地上爬起，走过来拦他。左右兵士们早被他的倾城容色所惊，下意识地听从了他的命令，一起用力将沉重的棺材推开半截。里面躺着七零八落的铠甲碎片，每一片都沾满血污，最上面还摆着半个头盔。虽然早就知道凶多吉少，可当血淋淋的现实摆在面前时， 谢之真还是被彻底击垮了。忍了两日的泪水终于滚滚而落，他紧紧抱住散发着腥臭气味的头盔，嘶声大哭道： 怎么会这样？不是说你有分寸的吗？你不是说会好好保全自己，却不至于丧命于战场的吗？你现在撇下我到底算什么？算什么？ 说着喉咙里泛出腥甜，他咳嗽两声，脸色发白，气息不畅，整个人都摇摇欲坠。 姐姐，姐姐你别这样。 林轩也跟着流泪，嘘嘘扶住他颤抖的肩膀。 姐姐，战场上局势瞬息万变，谁也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。事已至此，还是要节哀顺变。 阿轩，你告诉我，阿唐收到我写给他的信了吗？他打开看了吗？是不是因着我的心，他才气怒攻心，心神大乱，然后才中了敌军的埋伏？ 林轩的眼神闪躲了一下，旋即抿唇否认： 不是，姐姐不要多想，这真的是一场意外。 谢之真何等聪明，立时便明白了一切，惨笑道： 你不用骗我，是我害死了他。 他低头看着属于弟弟的头盔，忽然弯下腰去，将额头对准棺木锐利的边角，一头撞了过去。 姐姐，不要！ 谢之灵失声惊叫，林轩早已察觉他状态不对，见机极快伸手去挡。谢之真抱了必死的念头，这一下使出全身的力气，撞得他手骨酸麻，血流不止。光洁雪白的额头刻出鲜红的印子，林轩见他理智全无，不得已往他后颈劈了一记手刀，将昏迷不醒的谢之真抱进了房里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